诶，大家好，我哋又翻嚟啦， 第四节，第四节， 又翻嚟， 第四节，第四节， 我哋都冇谂过做到第四节噶，即系我哋编排嘅时间编排到第三节啦，啲 话题太多啦，实在我哋谷咗好多年啦， 唔系，同埋加时啊，因为上个礼拜冇录到，上个礼拜因为技术问题， 系啊， 冇录， 我哋讲过系两个钟头啊嘛，咁啊四节啦， 四节差唔多啦，系冇问题， 好，咁大家听众咧听完今集咧，其实都应该俾下啲意见我哋咧，即系话可能为有啲咩想听啊，或者可能或者有啲咩觉得我哋做得唔好咧，当然啦，第一集咁我哋可能未必未如咁有咁去到咁理想啦，但系都希望大家嘅支持，即系继续听落去啊，即系俾意见或者想听啲乜嘢都要俾人话声我哋听 下。啱听我哋一定会改嘅，唔啱听嘅话我哋唔会学咩咩 X 咁样驳鸠你嘅。 我哋唔中意，我哋嘅其实 blog 人， 除非你搞事啫， 系咯， 除非你搞事啫。嗱，咁我就我谂好多香港朋友咧都好想知道外国买楼嘅情况啦。咁我就讲下我住嘅而家省份啦。虽然我屋企系住喺雪梨，但系我而家住紧Queensland， 即系昆士兰省。系啦，咁样咧，而家我咁都好多人跟阿爷买楼嘅，个爷当然 阿爷嘅意思系咩？中共 可以咁讲啦， 系习先生咯，习先生嘅私人财务咯， 习先生嘅 keeper 啦，可以咁讲啦，即系王生啦， 王健林先生。阿万达， 王健林先生，万达集团，咁咧佢而家就 so call 一个澳洲历史上最大嘅 investment， 即系喺呢个黄金海岸嘅 off the coast， 即系睇到海嘅，就系叫 Jewel， 叫珠宝三塔。当然个名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唔好啦，系嘛？叫咩金塔乜乜塔嗰啲啦。咁咧，自从佢落咗呢三个钉之后咧，就好多大陆人过嚟买啦，咁样。包括好多 townhouse 啦，同埋好多 apartment 咧，都好多大陆人嚟买，因为佢哋觉得黄金海岸呢个名咧系好有气派嘅，同埋咧，我觉得大陆人有样嘢就系好奇怪，就系佢哋系可以做到神嘅，即系佢哋咧，如果一传百，百传十嘅话咧。一传十，十传百 ，sorry， 中文唔好。咁咧，佢哋咧就真系会信喎。佢话：哇，呢个地方咁有气派，有黄金啊！所以咧就好多大陆人嚟投资。所以咧呢个而家咧黄金海岸楼市都 so call 叫唔错啦。我谂 比 其他地方 同墨尔本会系差，即系会系差一橛啦，即系会好一橛啦，同埋。布里斯本本身亦都係有即係 平嘅 啦，即係而家佢係平，但係佢亦都係有啲風險啦。即係因為尤其是喺呢個公寓嘅市場，啲 apartment 嘅市場咧，佢 係同墨爾本一樣咁慘嘅。 其實 近市區 會係有問題，因為佢喺南岸嗰度咧叫 South Bank， 即係呢個而家講緊布里斯本啦。咁佢 係唔係墨爾本啦？ 係墨爾本，即係兩度都有 South Bank 嘅。咁但係咧， 係冇錯。 布里斯本嗰個 South Bank 咧，佢哋咧而家咧將會落成嘅單位數量咧係好得人驚，係好多。 冇錯， 即係而家佢哋嗰啲發展商咧，亦都係擔心一樣嘢，就係究竟可唔可以 settle 到，即係啲人下問，即係銀行估個價，究竟同佢賣嗰個價有冇好大嘅差距？如果銀行， 我又講下， 你講先。 喂，我又講下，可能聽眾唔係好明嘅，突然間我哋跳去呢一個話題度啊嘛，係啦。咁因為咧，我哋喺香港咧，即係因為我哋依家暫時都係以一個香港聽眾為主嘅節目啦。咁好似我成日喺香港咧，我都見到咧，即係雖然蘋果日報啊、咩東方咩 Kitty Clark 嗰啲咧，成日都係唱喊個樓市就嚟爆嗰啲咁樣啦。但係咧，你會發覺咧，香港啲好多啲報章又好乜都好咧，啲廣告咧好多時都會話俾你聽，喂，我哋嚟緊禮拜六日啦，喺邊一邊度啲酒店啊會有展銷會啊，會介紹你去投資買啲唔同國家嘅樓盤咧，就做投資啊啲咁樣啦，即係好似可能我哋成日見到話日本，可能依家香港鬧得熱烘烘就係成日話去買日本樓嘛，或者可能澳洲啊，或者可能新加坡啊，或者可能馬來西亞諸如此類啊，都即係澳洲雪梨乜都有啦咁樣啦，加拿大啊英國嗰啲都會有啦。咁其實我哋方向編輯部咧，我哋咁多唔同地區嘅人咧，其實都可以，因為其實你哋我哋香港成日見到你啲 sell 到啲盤咧，喂真係好正嗰啲咁樣嘅喎，同埋你 sell 嚟 sell 咧，多數都係 sell apartment 多㗎， 係， 但個價錢又唔平嘅喎。 咁所以都其實都好，我哋都會覺得好疑惑，究竟其實喂賣唔賣得過㗎？咁又唔可以話平過香港嘅 apartment 好多喎，但係即係當然寫得好正啦。咁所以咧，我哋望向編輯部咧，即係實地剖析一下咧，俾大家聽咧，我覺得係都係對大家好嘅，係啦。我哋繼續翻去我哋澳洲嗰方面先。 其實澳洲嚟講咧，其實紐西蘭、澳洲都係一樣，就係佢哋個交樓標準咧係好高嘅。譬如你買一個 apartment 翻嚟，你基本上係可以唔裝修就入去住嘅。即係你呢個係同香港買樓係好唔一樣嘅地方。香港你係咪都要整下裝修嘅？但係 因為香港啲叫清水房啊嘛，即係乜都冇。 冇噶，我哋冇呢啲 嘅。喺澳洲同新西蘭咧，都係個交樓標準係其實係可以話好高嘅。即係其實佢係裝修埋間屋俾你。即係如果係公寓嚟講，就係、是、裝修埋先至俾你嘅。所以佢哋個價錢你會覺得唔係咁抵。但係實際上咧，你攞到嘅嘢，譬如你要喺嗰度住嘅話，或者攞嚟度假， 你即刻瞓㗎可以。 其實可以即刻用㗎啦。咁其實係好 OK 嘅。同埋即係如果澳洲紐西蘭同北美嘅市場比咧，佢哋有一個好大嘅優勢，就係佢個地税係好低嘅。即係如果一間60萬嘅屋喺澳洲紐西蘭，咁佢哋嗰個地税一年可能都係，即係澳洲會再平啲，澳洲可能60萬嗰可能有2000蚊到，咁喺紐西蘭就應該要3000蚊左右咯。但如果你同一間嘢咁樣，即係60萬嘅都係，咁你擺咗喺美加，咁、那個地税咧就會係頗高，就會變咗萬幾蚊。 哇！周遠喎。 冇萬我依以我依度講，大約有6000-7000蚊加指到啦。如果你係600-700萬， 7000 我曾經聽 嚇、啊、你講 係。啊！加拿大，我純係以多倫多依帶為例，70-80萬至80萬嘅，大約係6000-7000蚊價值一年啦。咁、我新近聽電台有個阿姐喺度呻，就話佢間屋咧就200萬啦。 哇！ 咁咧，佢一年要俾10000蚊地税，200萬。 咁即係升得太多，你又放唔出層樓嚟講，即係你又唔放得層樓嘅嚟講，其實都好大鑊嘅喎。 你負擔重咗咯，每年都加重佢負擔。 每年跟住加咯，因為其實地税 係地税照跟住上咯。 地税係 地税英文係咩啊？請問對唔住，地税英文。 Property tax， 我依邊叫 property tax。 喺澳洲紐西蘭就叫 rates 咯 ，council rates， 即係市議會嘅嘅。即係 basically 收嘅税咯。 哦，咁我唔係好貴，我屋企3000多蚊啫嘛，一年3000多蚊。 咁你嗰度成80萬啊？ 唔係啊，佢哦係咩？咁 唔使啊，折翻個港紙計 啊。係啊， 唔係sorry， 我所講，唔好意思，我所講嘅6000多蚊係加紙啊。 我睇下先，唔係 sorry， 我計錯數，係 quarter 嚟收，係1000多2000蚊啫，因為係1000多2000蚊 ，sorry， 冇咁貴。 澳紙啊嘛，係咪？ 我指6000蚊係加紙一年 annual 嘅，所以澳洲係抵住嘅。即係如果你講投資，佢嗰個保持一個物業嘅成本係比其他地方低 少少， 係即係比美加會低，美國就會再比加拿大再高少少。 Stamp duty 咧 ？Stamp duty 紐西蘭冇，澳洲就有嚇、啊，即係你要、哦、你都要打。 唔好意思，咩叫 stamp duty？ 利因啦，即系你买卖嘅 印花税 啫， 转让税 你哋有啦，即系加拿大会有啦，美国都有。 我哋有， 呢个系纽西兰就冇咯，即系如果你投资嘅话。 哦，咁好啊， 吓投资。 但系咧，嗱，佢澳洲嚟计啦，咁成落落去都系价买鸭客，系咪即系易租出去啲咧？咁我哋最紧要都系我哋买，即系我哋香港人嚟讲，我哋买咗嚟。 No location， 系咪先？ 其實係個 location， 即係你租唔租得出去套睇個地點，因為如果你譬如喺山卡拉嘅地方嘅 apartment， 其實都唔會有人租嘅，即係 不如買 house。如果山卡拉嘅話，不如買 house。 可以咁講，係啊，山卡拉就 house 會好啲咯。即係 apartment 有個好處嘅，就係你嗰、那個因為你喺海外嘛。即係喺我哋嘅角度嚟講，你係海外。咁如果你投資 apartment 有個最大嘅優點，就係、是、你係唔需要維修管理嗰啲，全部都有人搞曬。因為如果你屋嘅話咧、哦，維修管理咧就係、是、個屋主要負責嘅。 咁你喺外面好難啦、啊、即係做唔到呢樣嘢基本上。所以如果係即係佢哋香港買得嗰啲樓呢都係有佢哋有啲智慧嘅嗰啲人。即係佢哋唔會賣屋俾你哋啦。因為賣屋個問題就係你屋係容易屋係可以租出去，但係你要收租同埋要管理呢，其實個成本係比公寓係高好多。 冇錯。 係。 好辛苦嘅產草，我產咗一個星期啊。因为我家买都是七百几八百个 square 啫，都系 大 噶啦， 大 得 系大地嚟， 好大啦。 唉，总之，如果好似我咁，一个人住，或者系嗰啲即系嗰啲啱啱结婚，如果对 couple 咧，其实house 会比较辛苦少少，因为你如果两个都翻工嘅话咧，你系冇时间铲草啊，同埋嗰啲做好多嘢啊嗰啲，但系即系如果你系新，即系如果系你一个 big family 啫，两三个细佬哥，咁你住 apartment 啊，真系有少少逼嘅。老实讲，真系嘅。 哇，对于我哋香港嚟讲，已经即系好 happy 噶啦，已经。 其实个标准唔同， 即系 大家标准唔一样。即系你譬如澳洲一房嘅公寓，咁佢可能已经 studio。 唔係 studio， 即係有一房嘅、啊。一房嘅話，佢如果計埋嗰個露台，咁佢可能有七八尺嘅成。咁你喺香港同一個職嘅話，你七八尺，咁可能已經間咗三間房， 兩房 至三房，所以大家個標準唔一樣，我冇得比較。 你上次講係咪話其實香港係仲分咩實用同埋建築面積㗎？澳洲好似淨係全部係實用喎，係咪啊？好似我唔知 道。如果係你睇澳洲、紐西蘭嗰啲職，全部都係實用面積， 實用面積 唔會比一個建築面積，因為建築面積係假㗎嘛。其實你度出嚟就自己就知噶啦，就是其实你睇个积嘅话，佢有几多少位，嗰度就系实用面积咯。其实 系 香港， 咦？咁即系度啲澳洲有得谂喎，真系咯，澳洲有得谂啊，系嘛？ 但系澳洲有个隐忧嘅，其实而家因为佢哋嗰个移民政策近来改咗，所以佢 四五七签证 cancel 咗。 吓，佢四五七签证系乜嘢咧？就解释一样简单解释咧，就系嗰啲技术移民。咁佢 冇错， 佢就系用一个叫四五七嘅 visa， 咁可以攞到工作啦，亦都可以长期居留嘅。咁嗰個四五七咧，亦都可以轉做，真係可以轉做國即係澳洲籍嘅，即係轉做 PR， 跟住再轉國澳洲籍嘅。咁呢一條路咧，就而家封咗，咁變咗咧有好多人，譬如本來嚟讀書嘅，咁佢而家冇咗四五七呢條路咧，咁佢逼住要走啦。咁所以我嘅估計咧，就係、是、佢短期之內咧，佢嗰個人口咧係。会上涨得慢啲咯，即系嗰个人口嘅量会上升得慢啲。其实楼就即系我认为，如果你个地方咧嘅人口不断上涨嘅话咧，或者系有啲新嘅需求，譬如啲人要结婚要买楼啊嗰啲剩咧，其实嗰度啲楼系跌唔到嘅。 系， 即系有好多人话哦，你哋Tony 讲楼本位系害人嘅。其实不是喎，你过去睇翻过去嗰五年 ，Tony 讲嘅嘢都系啱嘅， 系， 即系个楼系不断升。个问题就系、是、你而家，譬如我哋即系譬如八十后啊、九十后啲人，佢哋开始即系要结婚生仔。咁结婚生仔咧，上一代 baby boomer 咧，佢哋系唔愿意，即系比之前嗰一代唔愿意接受，即系个仔女同佢一齐住嘅。即我睇到个 demographics 个改变咧，就系、是、以前譬如老一代嗰啲人开始好似而家六七十岁嗰啲人，唔系六七十 ，sorry， 而家应该系八十岁左右嘅人，七八十岁嘅人，佢哋系会比较容易接受佢嘅下一代同佢一齐住嘅。咁但系咧，而譬如而家五六十岁嗰班人咧，佢哋系接受唔到噶。佢哋寧願俾夠錢你去買樓，好似即係你睇香港嗰啲訪問嗰啲點解有啲後生 仔 佢老豆老母俾夠錢佢， 俾佢錢買。 其實佢哋嗰一代人咧就係、是、經歷嗰樣嘢，譬如啲婆媳關係唔好，佢哋唔想做同一樣，即係唔想有同一件事發生喺佢啲仔女嗰度，咁咪掟夠錢俾你買一間喺附近咯，喺我屋企附近咯，嚟我屋企食飯，但住就唔好一齊噶啦。 即係佢哋嗰個態度係咁樣， 寧願攞呢筆錢去買翻個感情翻嚟，即係 其實係，其實係嘅，其實係，所以而家嗰個三四房單位嗰個需求越嚟越少嘅，因為以前嗰個做法咧就係、譬如老一輩嘅人覺得啲仔女大啦，要結婚，咁去買得間大啲嘅屋一齊住。但係呢一樣嘢係證明咗係唔 work 噶。咁啊，所以而家大部分人嘅做法係改變咗。其實呢個係呢、這個方法呢樣嘢咧係學外國嘅，因為外國嘅人咧佢係可以話係冇嘅，就係、是、結咗婚就喺屋企住，同父母住。呢一樣嘢喺外國嚟講係不可思議嘅， 匪夷所思嘅事。 好 多係 啦，十八歲都 走曬嘅啦，已經 十八歲都走啦。係 啊， 同埋係好多係去其他省住啦，同埋點講啊？好似我哋咁樣。其实呢我哋系冇諗过会有仔女照顾我哋嘅，即系老咗系完全冇諗过仔女系会俾钱你啊乜乜即系自己真系搞掂自己靠积蓄啊或者啲投资咁样啊，即系唔似系啲亚洲人社会啊諗住咩 养儿防老啊， 啊系啊，心病难，系心病难得，系啊，好。 其实 我哋冇嘅，完全冇。 而家香港都改变咗啦，即系其实你嗰阵即系点解香港其实是一个好怪嘅地方，譬如你话唔养父母要签衰仔纸，其实即系呢啲就系点样讲咧？佢系香港系一个其实好一个西方嘅西化嘅社会，但系佢有啲嘢咧，当系仲系好传统嘅，所以你唔养父母要签衰仔纸呢啲嘢咧，喺外国又系唔会发生嘅。你唔养父母 唔会 父母咯，咁咪出奇啫，系 咪走咯？ 冇啊， 系啊， 系啊， 唔使养， 系啊，所以其实香港而家有某程度上都系俾自己。嘅 框死咗， 即系嗰啲有啲观念应该舍弃嘅，但系就框实咗。其实衰仔纸冇乜大不了，讲真，即系你夹硬有啲人可能赚万几蚊都唔肯签衰仔纸，仲要养父母。喂，其实佢自己都养唔掂自己，仲要养父母，咁点搞啊？ 咁 啊，呢个中国传统其实就系因为本身以前中国就个冇福利制度呢回事。咁你有個仔有勞動力可以俾翻養翻自己，咁呢個亦都好正常。咁而家社會發展咗，進步咗，福利制度完善啦。你自己又有錢儲到嘅，咁養到你自己，咁咪下一代咪唔使養你咯。咁呢個都好正常嘅，即係其實。 係啊，但係其實即係所以就係有一樣嘢就係香港佢其實嗰個社會制度冇跟住時間而推演咯，所以你變咗窮嘅人係越嚟越慘噶。其實唔肯簽衰仔紙嘅人好多都係有骨氣但係窮嘅人。 係。 即係呢？ 所以香港所講嘅話有咩強積金啊，其實都冇乜意思。即係你話再俾啲人退休之後有筆錢用，其實作用不大。坐咗十年廿年都唔係得好多嘅，其實都唔夠 先夠埋你添，有啲 係啊， 就係將嗰個積蓄擺喺間樓度嘛。其實樓而家公用係有啲改變咗，即係你唔可以，即係你個事實就係咁啊。我唔係話要推樓盤位定係乜嘢，個事實就係你如果冇樓嘅人同有樓嘅人嗰個生活個質素係差好遠嘅。 冇錯，呢個真係 即係呢個係。呢一個係事實嚟嘅，我都唔需要話 係冇錯 啱唔啱。 時間一拉長，佢哋見到 係， 即係同埋如果你買一層樓係你要供樓嘅，咁你頭嗰幾年好辛苦，但係過咗十年之後咧，你個資本就多咗好多嘅。 冇錯，其實買樓係等於我媽成日講話買樓其實等於而家變相儲錢，因為你啲錢已經唔值錢啊嘛。你只即係其實我哋唔係推樓盤位，但係你啲錢已經唔再值錢啊嘛。你諗下而家利率幾低，咁你只可以通過層樓變相儲錢落層樓度嘅啫喎。咁樣講嘅話，係咪啊？ 同埋因為喺個低息環境咧，你有樓嘅人咧積聚資本嘅速度咧係快過冇樓嘅人好多，因為你買樓其實係一個槓桿。做投資你其他投資 只不過慢啲咯， 係咯，其他投資冇得共幹啊。譬如我一年利息，即係澳洲紐西蘭咁樣係四厘到五厘，其實係高噶啦。即係如果你用環球嘅息率嚟講，咁樣當佢五厘啦。咁你如果間樓一年冇升到五厘咧，即係冇升到5%，其實你就蝕水嘅。有好多人係咁睇嘅，但係個現實就唔係咁嘅。因为你是赚了住嘛，如果你要住的话，譬如我现在要住一间屋，那我买回来可能100万，那如果我要租一间100万的屋，我基本上呢就 結果咧就係要俾三厘至四厘嘅租金嘅同等價值嘅租金。咁如果我唔係供嘅話咧，咁我就要俾嗰個租金咯。所以其實 因為你供嗰個數裏面有你個本喺裏面噶嘛，即係啲人成日留咗呢樣嘢，係 啦， 即係睇留 有得儲緊錢都變咗，你個 capital 又增加咗咯，一年一年咁過去， 同埋樓 冇錯， 即係你只要唔跌咧，其實你都係賺咗住嘅。即系住嗰住嗰，你唔可以话唔住噶嘛，住系一个需要嚟噶嘛，系咪先？即系冇得讲嘅，有好多人话，诶、哎，你推楼本位乜乜乜乜害人，唔买楼就真系害人啦。如果你叫人唔好买楼咧，即系如果睇翻五年过去嘅往绩，如果五年前嘅人唔好买楼嘅人，其实系害 Q 人，或者五年前已经将自己住紧嗰间屋卖咗出去摸顶嘅人谂住，其实系输到趴喺度。 叫人话住劏房， 边个啊？咁搞笑 啊咩咯？ 有個女講師， 係有個女講師，冇、 哦、 開名啦。 嗰、哦那個女講師， 都佢 乜乜主人係嘛？乜乜主人、我知。唉， 咁佢同佢咁佢係主人嘅朋友啊嘛，咁啊主人， 哦咁又 係，係咪？ 佢有個佢、有個倉 又 呢位女講師之前有呢、這個女講師之前有個創意仲大膽啊！佢話不如將間公屋咧再劏一半啊，咁會俾更加多人租咯。哇！ 一劏死啊嘛，佢講話一劏死啊， 幾恐怖啊！真係。 其實佢嗰啲諗法咧，完全係不切實際嘅。你香港嘅居住環境已經好逼仄噶啦，其實 好逼仄。 其實你點解要即係點解要啲人繼續再逼仄，而唔係去開一啲新嘅地方起，譬如起多啲樓咧？即係其實香港而家已經多咗。 佢係咪幫？佢其實係咪幫啲乜嘢機構做緊啲研究？ 係， 即係啲藍資機構做研究啊嘛。 係， 係咪啊？ 咁其實好難嘅，因為你如果做讀呢個經濟學嘅人咧，佢係一定要靠幫人哋做研究揾食嘅。譬如就算好出名啊，即係譬如咩健啊，即係喺730寫嘢嗰條友，喂佢都幫煙草商寫嘢噶。 美国大学副教授 系啦，冇错系嗰个啦。但系你、你如果唔系帮嗰啲烟草商写嘢，边度有分定啊？一般人边啲分定？你唔系帮政府就系帮啲同政府想作对嘅人做嘢噶啦。呢个世界系 咁 噶嘛？咁你 我哋以前做 research 都系咁，即系你永远个老细就系政府咯，唔使讲咁多。如果你关于环境气候嗰啲，你老细就系政府，所以好多。環境嘅學者點解撐 Donald Trump 啊？咁佢有夠錢喎，即係其實好多學者咧，真係要靠政府俾錢嘅，因為你做嗰啲嘢咧係睇唔到任何功效啊嘛。好似我哋搞嗰啲稍微同啲能源能量近一啲嘅啦，就可能會賣到錢。但係如果你真係齋做咩社會科學嗰啲啊，好似佢嗰啲咁樣咧，經濟嗰啲你好难买个产品出嚟嘅， 其实 所以只可以靠嗰啲钱咯。 你一系就即系其实个生态就好得意，就系你一系就靠政府，一系就靠同政府作对嘅人。咁变咗，如果喺香港嘅，你摆翻喺香港，其实好得意嘅香港又系一个奇怪嘅地方。你咪变咗有嗰位女讲师咁样，其实系帮政府讲说话嘅。其實係幫政府講， 因為啲香港人好崇拜呢啲咁嘅所謂嘅學者講嘅嘢噶嘛，覺得咦係學者都咁講嘅喎，即係喂堅嘅咯，可能咁樣咁啊，有啲係啊，有啲咁死咁諗。 奇怪噶嘛，佢譬如阿黎廣德咁樣，我呢個開名唔緊要呢個，咁佢做嘅嘢咧，佢講嘅嘢專係同政府作對嘅，咁但係佢啲錢佢都有人分佢先可以做嗰啲嘢噶嘛，你實際上諗下知啊，邊個會俾錢佢做呢啲嘢？系咪先？即系佢系一定要后面再有人嘅，即系一个角力嚟噶嘛。咁 黎智英后面嗰个咯，我谂 唔知道啊。不过佢哋做，大家都系其实大家都系唔中肯噶啦啲研究。 唔中肯噶。 但系你即系喺外国个 有人信， 喺外国好处 有人信最紧要 系可能都有人信啦。但系喺外国个好处比较起上嚟就系、是。你做啲好過分嘅研究，人哋會 X 爆你噶嘛？即係有其他人會有其他嘅學者會懟你噶嘛？你香港就好少。其實變咗得翻阿 Tony 嗰啲去講呢個女講師係唔合理嘅。咁其實係唔正常啊！即係唔係 Tony 嗰啲人走，唔應該係 Tony 嗰啲人走去講呢個女講師係唔合理嘅。 或者唔係淨係喺網台有人咁樣講咯，即係唔好淨係留於 Facebook 就算咯。 其實你話一間拆四間，呢啲根本就係好 crazy 嘅 idea 嚟，因為 好無良嘅，你諗起都覺得。 其實公屋本身已經好細啊嘛， 係 咪咯？ 即係佢， 唔係我嘅我， 係你講你講。 我嘅諗法 係，係sorry，你講先，你講先。 社會進步，啲人反而居住同埋生活環境差咗，咁呢個社會有冇進步過咧？其實我就係咁諗，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學者啊，咁我自己都屬於。是啦吓，我都即系都有 嘢喎。呢个 B C 系讲一讲，真系博士嚟噶。我睇过佢证书， 系啊， 喺东莞买翻嚟噶，喺澳洲读。 头啦，咁 即系够胆上俾你睇嘅，唔系好似柯创盛嗰啲。 唔系真噶，佢嗰个真噶，坚嘢啊。 嗱，即系个咸头啦，我就讲话，如果你个咸头，你都有少少责任讲下真话啩。即系你点好似？呢、这個社會不斷進步，但係你叫嗰啲人咧生活係要倒退嘅話，咁你覺得呢個社會係咪真係進步緊啊？我就想講香港一個咁發達社會，其實好即係有人去執紙皮、執罐仔已經係好撚唔正常啦！真係老實講， 而家周街都仲係咁嘅喎， 係啊，而家都多，真係多 年喎。 真系多， 但系呢排纸皮价格升咗，因为我翻到去嘅，即系上几个礼拜翻咗香港，我都买咗堆纸皮，都升咗，升咗啲纸皮价格，所以啲阿婆应该过得冇咁惨嘅。 系，但系啲物价，啲物价跟住升翻啦，系咪？知你啲纸诶，啲嗰个生态咁样噶嘛？佢知你啲纸皮卖得多钱啊，咁我啲嘢咧就卖翻贵啲，攞埋你嗰笔， 系咯，咁啊系。 跟住嗰个租铺俾你嗰个，知道你又赚多咗，我又再攞翻你嗰笔，就系咁啊，系咯。不过咧，我香港之前咧有一个，即系听啲有啲政府定唔知乜鬼学者嗰啲建议咧，仲恐怖啊！我哋话咧，哇！朝头早搭地，我哋搭地铁咧，好逼人啊，冇位坐呢样嗰样嗰啲咁啊，即系上都上唔到车嗰啲咁啊。佢哋建议话咧，喂，不如拆晒啲凳去啦，咁你咪成班人企晒就咪得咯。哇！即系好似当几唔人道啊！喂，翻工啊，你已经辛苦噶啦，已经仲要坐都唔好坐，你成班人逼晒上车，你估啲咩？嚟送去嗰啲叫咩集中营嗰啲咁啊？ 佢有良心噶啦， 真系恐怖。 唔系话加喺咩扶手位可以绑，即系揸。住个地铁侧边可以坐好似印度人咁咧， 印度啊嘛， 擒晒上车顶嗰啲啊， 喂，哦，嗰啲我见过睇电视。 其实香港根本就系离晒谱嘅嗰班官，你其实唔够设施， 我不食肉味呢班人， 冇唔够设施，你咪整啲新嘅设施咯。你有钱噶嘛，钱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唔系问题啦，系咪先？佢又 真 系 好捻懒喎，香港嗰啲官好鸠懒嘅，我觉得，唔系只要咧。乜嘢都系歸咎冇普選啫，其實而家乜嘢叫鳩怪嘢？如果有政黨可以揀嘅話，咪用選票懲罰佢咯，就咁簡單啫。所以嗰啲人話死人嘅，即係話乜鳩鳩咩民主派又話有公權力啊，即係芒果都講，佢有咩公權力啫？你民主黨有咩公權力啫？得幾票啫嘛，即係十幾廿票啫嘛，即係投票。根本冇噶，香港啲政党边有公权力？除咗民建联啫嘛，系嘛？ 喂，你调翻转睇仲夸张啦！陈云嗰啲话，因为你哋依家点解搞成咁啊？香港就因为你哋唔选我入立法会啊， 做总统啊， 班人抵死啊！我冇议席啊，依家 佢有议席就可以做啲咩？佢有议席可以做啲咩？你简单讲一句，佢你有议席可以做啲咩？佢根本乜都做唔到。其实而家啲人都睇穿咗你班友嘅，即系嗰班选议员啊，好热衷选议员嘅人。其实睇穿晒你班友，根本上十个有8.5个都系政棍嚟。 系啊，即系由郑松泰至到你什么自决 派 嘅嗰啲，咩罗冠聪啊、小丽啊嗰啲咩朱海迪啊嗰啲古灵精怪嗰啲，喂，全部有咗议席之后啊，已经变晒质啦，已经系根本上。 其实他们被人看到即令到人更加失望咯。所以现在很得意的，现在香港我估计呢下一届呢会即很 Q 多人会投民建联。还点都是咯。即基本上我咪比周鼎鼎多个朋友咯在里面。还点周鼎鼎那些东西挺好笑的，日日都起码都比嘢我笑一下。是不是即看看你班有几废。系咪先？即系佢而家， 我相信系唔，我相信唔好意思，我相信唔投嘅人系会仲多， 更加多。我谂系 啦， 新一个白票党啊！ 但你唔投嘅话就變成， 市民发起白票党， 就系变咗俾民建联嗰啲人入去噶啦。其实是一样啫嘛。其实你 比例代表制，你唔投另外一边就系俾咗嗰边多票啦，变相。 系啊。 有咩声咁奇怪 嘅？系、啊、可能有啲人想突入倾多倾翻两句嗰啲咁样啊。系啦。所以咧，如果嚇你講先 ，sorry， 你講，係 咪？所以咧，我就話咧，嗰啲即係雖然喺香港搞成咁咧，就變咗有即係反而助長咗陳雲啊呢班癲佬啊嗰啲，比如熱狗啊啲咁樣咧，可以即係借機喺度話，哇！你哋唔選我啊，或者可能你哋抵死啊，點點點啊，你哋唔信熱狗啊啲咁樣，支持熱狗啦，支持熱狗，你哋會仲會有一個希望啦嗰啲咁樣咧。 喂，起碼梁血價唔使錢， 係嘛？派湯仲有嚇。 係啊，係啊，唉，其實。唉，我都唔知啊。其实我觉得啲热狗而家仲温和过啲泛民咩扎根社区系咪深入基层？佢而家做嗰啲冇区别噶喎，咁样。但系个我唔明热狗嘅脑系咩构造？学阿黄仁达话斋，使唔使切除一半脑细胞出嚟验下咧？ 要死咗佢嗰啲咁样啊？ 系咯，唔系咩构造啊？明明乜嘢都冇做过，哇！郑松泰好嘢，即系佢一次咪跨栏跨过嚟嘅，你记唔记得？ 系啊，咩跳 落嚟 分啊嘛，系咯。 系啊系啊，其实佢最后屘做咗啲咩？请问你 抬走，俾人抬走咯？ 你哋班本土派成日话咩争取民主二十年系嘛？咁佢哋 事无成啊嘛？ 结果喂你讲 成嗰啲咁嘢 你哋咁大力嘅话，点解应该两年都得啦？咁啊，郑松泰都差唔多年几两年啦，都系一事无成啫。吓系嘛？都冇变天喎、 啊。其实冇嘢噶，而家嗰班友根本全部都系呃选票，基本上。 冇咩？郑松泰，郑松泰都一个成功之系，唔好意思啊，郑松泰都一个成功之处，就系终于可以取替到芒果佬喺立法会做，同埋搞掂咗芒果佬。 其实佢哋冇咩，即系你谂翻下佢哋应承你嘅嘢，譬如班新人应承你嘅嘢，根本已经年纪啦，都冇兑现过啦。即系佢哋其实嗰班友仲懒过民主党嗰啲人咯。即系我觉得啊，因为你民主党嗰啲人，起码你地区嗰上面做嘢都系 OK 嘅。 嗯。 即系公民党都算可以，但系其实嗰班新嗰班友，你又做啲咩？冇啊，全 即系男女有镜头。系啊，哪里有镜头，哪里会出现？芒果佬， 咦，跟芒果佬一样喎，真系啦， 四面树敌，八面威风啊，嗰啲啊。 其实嗰班人冇用嘅，完全你跟住仲要，即系其实讲真，我系有啲失落嘅，见到即系芒果佬选唔到，变咗尤伟晶入去，同埋阿梁仲恒，系梁仲恒啊，嗰条友，其实嗰两条友其实都系唔做嘢噶啦。即係講真，可以做啲咩乜都做唔到啊！但係你就係有一班人係信，即係永遠都係信一個新嘅希望。其實喺度， 你冇可能做到啲乜嘢嘅喎？你就算你入咗去點啫？你都係要喺基於呢個議事規則底下嚟運作㗎啦，你嘅嘢。咁唔通點啊？你真係攞個磚掟佢啊？你掟死咗個主席又點咧？咪下一個 又第二個你。 係咯，都係咁樣啫嘛。你改變唔到啲乜嘢嘅喎？ 所以我 咧，我真係唔明喎。 我是好奇怪咯，佢哋點解咁熱衷即係攞議席咯？即係你明唔明啊？如果佢講話佢要改變嘅話，其實講真咧，係街頭先會改變到嘅。即係我而家睇到個出路就係你街頭做嘢先會改變到。但係實際上喺街頭做嘅人已經越嚟越少，亦都冇人信喺街頭做嘢係可以做到嘢。 冇噶啦！你睇嗱，你雨傘咁大批人出嚟，你都到最後都個結局係咁樣嘅咧。其實大家都覺得好攰，或者覺得已經好難再做到啲乜嘢。即係除非你嗰個行動要大過雨傘嘅運動嗰次咯。但係好難噶啦，已經。你嗰啲咩黃之峰已經變曬政棍嘅啦，已經。 唔係咁，其實 呢個我絕對認同。 你係要 認同。 即係，但係如果係咁講啊，即係我認為，即係個出路就唔係喺入議會咯。即係你係要擺明唔入議會啦。但我長期都有示威，長期都有遊行咧。你同佢鬥，即係你同佢增加佢嘅管治成本咯。 咁其實社記都有做嘅，但係長毛令到我好失望啊！佢投白票，我真係好失望，我覺得唔係用任何方式去抗爭嘅咩？你投白票 得投降嘅啫喎，講真真係 長毛令人最失望，唔係投白票，係 佢參加特首選舉，即係佢係 啊，都係 唔係同埋再上埋呢個大陸嗰個公安局， 佢上大陸同人影相，依樣嘢令好多人失望。我至少我係對佢好失望，我唔會再信任佢。 喂，點解你走去公安局，你唔係走去問下幾時釋放劉曉波啊？劉曉波仲坐緊嘅喎，你仲笑得出嘅？點解長毛？嚇、啊，你上去做乜嘢噶？即系睇东江水，唔系嘛？ 冇啊，成班人都系即系变咗质啦，你好难讲啊！而家即系有即系当最奇怪就系当啲鼓吹本土嘅组织或者本土派嘅人士鼓吹你攞个 BNO 去英国换 BC， 喂，其实已经系唔 make sense 啦，成套嘢即系所有参与呢单嘢，即系呢件事嘅人已经系有问题啊！ 咁本土点解唔留喺香港啊？ 系啊，嗰个人个节目仲系讲，都系用本土挂帅嘅，我仲记得嗰一个。 冇嘢，佢走到嘅就会走，啊、走唔到嘅就会讲本土。佢系一班想走而走嘅人咩？ 佢个节目系本土个名为挂帅啊，但系佢个口系叫人哋去攞 BNO 走啦，离开香港啦。 攞 BC 叫人系啦系啦， 即系攞 BC，sorry 系。 唔系攞 BNO 去换 BC， 系啦， 最正式 叫 人系咁， 系啦。 但系 你几得人惊呢啲系咪真系精神有病咧？ 系咁，香港好多嘢啦，即系嗰阵时鲍鱼炒饭又冇鲍鱼啊嗰啲咯， 系 即系好似咩。有个力量字的组织，跟住冇力量的，跟住有人民的组织，又冇人民的，跟住 嗰个系一个组织咁啊。 有连线的组织在个名度，都冇连线的，唔同人哋连线的，佢自己都不上网啊，长毛。 剩翻2%都唔够嘅支持者嘅，唉，嗰啲人。 系，所以而家。 但系旧事讲佢， 最 又系一单伤心事啊！讲嗰个组织又系一单伤心事，我谂。我谂呢度全部兄弟以前都系支持嗰个组织噶， 系， 屌佢老味真系， 有冇本土嘅，所以系违反晒呢个商品说明条例啊， 系啊， 即系咸肉粽冇肉嘅，得嚿肥膏。 好啦，我哋今日应该真系差唔多啦，我谂。 系啦，过晒时添啊。 少少 overtime， 系， 系， 好， 好， 好，下次 多谢大家， 拜拜， 好，下次翻嚟再 多谢， 拜拜， 拜拜， 拜拜。